锵三人行，你们好，也是伟哥和子东老师，要感谢子东老师救场如救火呀。今天本来是这个秀媛对吧，但是秀媛呢现在在白云机场呢， 去广州了。 今天下雨嘛，那飞机啊这个飞到香港上空，哎，又飞回到白云机场，秀媛所以没办法。哎，人家徐老师真是仗义啊， 我还在睡觉呢， 紧急赶来。不过今天咱们要讲的话题啊，也的确是可以三个男人讲讲，甚至于四个男人讲啊。就是咱先说一个什么事儿啊，警察呀，警察叔叔啊，我上周的这个文涛拍案这个节目，我们刚刚说了一件事儿，就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你们太原警察呀？ 是啊，不好意思，是 他们太原， 我太原人。 我跟山西很有缘分。那个太原警察，一名太原警察招人打死了一个北京警察，这事儿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儿。 太原警察把北京警察打死了。 对，他而且招一帮人把北京警察打死了。刚不是说这事儿的吗？哎，里边还谈到一个，就说是这个少数警察警匪勾结的问题。然后在昨天北京青年报上，我就发现这个赫然惊人的这个新闻啊，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哈，20号成都当地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就是成都铁路公安成都车站那个派出所，这一个派出所里40多个警察跟车站里的小偷勾结。咱知道火车站那扒手多呀，原来40多个警察占了他这个派出所人数的1/3的警察跟他们就勾结，等于是收保护费收入场费啊。 嗯， 比如小偷要进候车大厅对吗，要给警察交几百块钱，然后你就放你进去施展钳工的技术，要是有旅客发现你偷东西呢，抓到警察那儿，好，警察表面处理，行，我把他抓回派出所去，可是你这旅客前脚上了火车，这脚我就把他放了，小偷再到别的买下的场所去犯案。这事儿是个大事儿，他们那个成都铁路公安现在也力度打击力度很大，那科长就说这是我们永远的伤永远的痛，说我们领导这几个月来压力太大，头发都白了，这事儿传出去太不好听了， 丢人啊，丢人。 不是，你知道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一些说铁路公安，当然铁路公安工作非常繁重啊对吧，因为说月薪才2000块钱，按说这工作苦活累活，可是有些人不计一切手段走后门的都要到这儿来干活，为什么？肥缺 啊。 据说这现在都现代化到什么程度，这报纸上讲有的小偷啊每个月的贡献是打到警察账户上银行账户上的，有的警察积聚了上100万的财富。 他们这个比较现代化。那个我看到另外一则报道是比较老土一点，就是有一个富阳的什么地方的医院药厂的这个销售员就拿了一大叠的信封，就跑去给医生派信封，就是你开了我厂里的药，每个月你开多少我厂里就给你多少回扣，所以那个医生就给病人呐、就尽量多开，有时候甚至乱开消炎的什么药就给乱开，然后他就那个方法比较土，拿那个信封，结果被记者抓到，那个信封全一叠都在陈医生王医生什么什么什么。 哎呀， 这个腐败，我跟你讲，你刚才说那个现在还有治腐败的，就腐败治腐败，现在你不是医院乱开药吗，现在医院你注意看全国各地的各大医院门口都是私人药店，因为什么呢，药房里开的药就是大夫开药呢，现在也跟这个香港似的不告你什么药，他开了让你到医院的药房拿药，这样大夫才能拿到回扣，但是市场经济是自动调节的，那老百姓说你给我开那么贵的药那么多的药，我凭什么在你那儿买啊，我到门口去买去了，这样呢在医院门口的那些药店呢恰恰是医院药房的竞争对手，而且他的药也便宜，哎，所以现在好多病人啊，你这个就是不到他药房里去抓药，你看来呢我不要你，然后呢市场调节我到门口去买同样的药，门口那个药房就便宜。 所以说这个腐败啊，这个真是各行各业都有，而且呢， 不过到了警察就更加可怕，因为他理论上他是要惩治这些，他要管理这些的。 对， 因为我们比方说医院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找谁啊？我们就找检查部门，对不对？我们就找报警， 结果警察他是坏人的话，所以你看刚才 最希望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一桩个别现象啊， 你就说那个太原那个警察那个事儿，现在不在国内震动很大吗？居然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呢，居然有些这个就是犯这个嫌疑犯这个警察呀、还有人替他说话，就是他的头头说话，现在不是全国一重视，现在 太原也很重视了，谁给他是说好话的人靠边站，就是你是官也不行，你就是靠边先停止。 现在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知道我从这个，你看怎么样看民意啊，对吧？有时候啊，咱们这做节目也得考虑平衡，也得考虑个生存的安全性，对吧？骂警察，我有时候也为警察说几句好话，对吧？警察不容易， 大部分警察都是好 的。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警察呀，他这个职业确实特殊，他的可以说他的斗争环境是严酷的。但他善与恶的最前线第一线咱都在后边，你知道这里边面临的诱惑，内心的这种交战，这种煎熬。所以为什么中国警察，而且咱也知道中国警力投入严重不足啊，说经中国一线的民警啊，平均每天工作那都是十几个小时的，你跟美国警察比，美国警察说是一年假期137天，否则就是违法呀。但是中国没办法，你有时候他们说，我那天看一台上就三元里那边嘛，一个派出所的片警他能面对3700多群众，就是说确实是他这个负荷很重。可是呢，我要讲这些话，观众就会骂我说，你怎么能帮恶警察说话呀？难道这就是 帮好警察说话？ 对，难道这就是他们这个什么为非作歹的理由吗？是吧，我们各行各业在中国这么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太完善，就像你说的，医生难道就收入就很合理吗？什么就是哪个行业也不能拿他这个为理由说他就应该为非作歹。 你说有什么办法像这种事情？刚才讲，我想来想去，你说这三个办法里面哪个比较好？一个就是说让警察学雷锋，保持先锋性，就是各个警察都像雷锋这样在觉悟上高人一等，那警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第二，高薪养廉，使得警察变成了一个社会上大家很羡慕的一个工作，他虽然辛苦，可是人人都尊敬，因为他收入非常高，一般的美女都以嫁以警察为荣。 嗯， 啊，这个警察就是说他就谁都不敢丢这个饭碗，这个是个非常值得尊敬而且他很高的配的一个工作，就像香港的警察一样。第三，罚得非常重，就是说你一旦出这个事情，你就会被开除出警察队伍，甚至你比一般的人犯罪都要加倍的重罚。你说那三个方法是哪一个比较管用？ 我觉得呢，现在其实应该第四个方法更好，而且现在也起效了，就包括这个太原警察的事情，新闻监督。哎，新闻监督就是凡是有腐败的地方，就是由于不透明造成的。哎，包括这个他的岗位的运作的不透明，这样的话增加我的神秘感，我办啊，这个事不能再说啊，这是很秘密的事。越是说这个事呢，越有他腐败的可能性。越是我办案的过程增加透明度，这我们现在就公开啊，我们做这件事是公开的。所以你看，在招标的过程中，现在要提倡公开，然后尤其公家的事情呢，要把公家的权利说得最小，就是政府的权利说得最小，同时呢，把我运作的过程呢，全部向大家公开，只要增加透明度，这个腐败的可能性就小。 所以你知道，我最近啊，这个有一个座右铭，就是还挺有意思，我觉得正好对峙我个人生活的很多缺点，恰好就是在哪儿？那天我们去深圳盐田那儿去玩，喂。远远我还照下一张相片，我看见好像盐田是公安的还是巡警的那么一大楼，门口写着一大标语。我一看这标语呢，可以作为我自己办事做人的一个座右铭。这标语叫什么呢？叫这个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和气，办事公道。我现在就按照这个标准要求我自己。 所以哎， 是因为这个警察呀，他是个什么呀？有个问题，是个窗口行业，窗口行业就是没办法。你可以辩解说，像这种事儿，我们不是大多数。可是有一桩，它就是全社会的影响。这家伙，这个是一点办法也回避不了的。就像我老举例子，你说我们这主持人在全国人民形象里也不是很好哈，就是因为你是窗口行业，你一个不好，那就是在看在民众眼睛里就是不好。反过来讲，我在香港感触很深。咱不是说别的啊，就说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习惯了警察和群众之间的这种讲话的态度，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到香港之后，我一度会觉得有点诧异。你知道 什么诧异？ 有一次啊，我们公司的司机送我去机场，他超速啊，哎呀，这个香港那警察啊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呢，哎，我说怎么这警察像孙子，这司机像大爷呢？这警察说，你这个我给你写这个单子哈，你这开单，然后我们公司这香港司机跟他发脾气啊，说你快点行不行？ 我这飞机都快迟到了，你拦着我这算怎么回事？这警察就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快一点我快一点。然后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这公司司机说，说你小心点，前面也有摄影机啊、哦。我走了，哎，我说这个变天了，怎么能这样呢？ 但你别看他笑嘻嘻的，别看他态度很好， 啊、对， 但罚单还是很重， 该办的事儿一件也不会。 我在美国吃过一个女警察，脸笑嘻嘻的给我一个270几美金的罚单，就我走错一点点路，还跟我说 enjoy the sunshine， 叫我享受的阳光呢。啊，但他的事情一点，中国的警察有时候啊态度很厉害啊，但是你求一下哈、啊，他等一下罚单就不给你。 没错，没错， 所以都有各好各有好坏处，对不对？ 是你刚才比较，我有个鲜明的例子，在香港啊，有一次开车，我们车上坐的是香港人啊，然后呢就是开车呢就是超速了，超速警察就过来把你拦在路边啊，拿着路边你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他说对不起先生啊、你刚才超速了什么车呢？然后我旁边坐这个香港人啊，破口大骂，就是用普通话说，你什么东西啊，那么些这个强盗啊打劫的你不去管，我们超点数，你这有什么本事算什么警察啊？那个警察也不理他。我心说，哎，你别说啊，说待会儿给我罚单多了，没有，因为那个罚单的背后是 规定的， 什么什么多少钱，什么什么多少钱。我刚才 他不能酌情处理、 不能酌情处理，就是透明度，你超速是多少钱，不能再多了。 所以现在、啊、 中国的警察的酌情处理权太大了， 哎，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一个呼声现在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网上，我看很多人提一句话说警察的权力有多大。第二句话说，谁来监督警察的权力？ 哎，那就要有个内部的一个 像这个机制上的问题。 哎，机制上。 不过我觉得啊，要说监督警察的权力，目前形势下，这话呀，还应该跟另一个国家的警察说说 啊。 就说这个警察，坏警察哈，不光中国有，这是肯定的。而且我这个上个礼拜我看了一个礼拜，我觉得咱不能不说说这个俄罗斯这警察了。这个把咱们这个中国劳工给打的肋骨打折了，你就哎呦，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同样问问这个俄罗斯这个警察，谁来管他们？多少这个中国的这个游客呀，都跟我说过，我自己亲身都经验过，这俄罗斯警察天下闻名啊，这个真的天下闻名， 真的这么厉害？ 真的可以，我跟你说，这个敲诈勒索，你就哎。咱们可以看看，就是他把这个咱中国这个劳工欺负到什么程度。我上礼拜看，我就看着我深有感触。咱在这个外乡打工的这些工人们啊，你看看这个新闻片段， 强盗还要厉害，打得我们真的就连滚带爬。这允许他们打，不允许你们看了，没办法了，真的把舌头出来就出来那边。我们真的看到你们来，我们真的。真的，我们要下回家。真的，我一点没办法，我在这个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就像强盗一样，把我们打得人也不像人的。来了这么多的时间，我们这几天就给他们挨打。 我们感谢中国政府，给我们支持，给我们信任，我们感谢中国政府。 我们是没有一点办法，他们真的想， 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无辜的。最近墙上把我们抓起来，有枪都打，有军棍打。 我查你的身份证，就是查你带口的钱。 两位有何话说？ 这个俄罗斯啊，我也去过一次啊，我也去过一次做生意。入境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人们就说你去俄罗斯啊，它是这个正在发展，往市场经济走，好多这个违规的事情你要注意，要有思想准备。那我入境的时候，第一个呢，这个他那个警察就是边防啊，就盖章的那个人呢，他就讲 smoking， 他是要说要香烟的。 哎呀，他把口不会讲 啊，他不会说这个词，他会说 smoking 这个词。后来我呢就装傻充愣，我说我 no smoking， 我说我不抽烟啊。但我已经知道他开始要你的钱，但是 他在公家的职位上公开的， 就在这个过关呀、啊，你要盖章的这个过程嘛，这是第一。 说窗口吧，这就是窗口 啊。 对， 这一下子你进去就高度。 徐老师，你没去过吧？ 我没去过。 我跟你讲，我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呀充满敬爱。 对， 就除了俄罗斯警察。 哎呦，那你他这个执法部门，你一下飞机啊，你知道那个海关可以等几个小时的，然后你就觉得阴森呐、啊。然后我就看着前面这个证件底下夹着美金，就这么，哎呦，那个黑暗。我跟你讲，我大家都知道我说话不负责任啊。我得到的印象，他这俄罗斯警察呀，我看到的啊，野蛮人，让我想起什么？那个静静的顿河那种野性未寻的那种，你知道吗？那种哥萨克骑兵，哎呦，在街上歪戴个帽子，挎一冲锋枪，好好到处，你这是查你护照，有你这有那样的事儿，拿来你护照给你撕了，$50。我教过吗？我这导游就让我说嘛，就要你知道他有一个东西叫落地签，就是你到了那儿啊，你在几天之内到他内务部门或者宾馆呢、啊、办一个，还给你贴个条，那叫落地签证，对吧？他有时候那导游就教给我说，他要查你护照啊，你得捏着，因为他可能拿过来刺给你撕了，没有落地签，我要带你走，哎，你走吗？$50，$100。公然就索贿啊！这我是亲眼见到的。 你亲眼见的？你看那刚才那电视不是凤凰的那个麦克风吗？ 嗯。 那凤凰的前一段去采编的时候呢，去莫斯科啊，莫斯科在红场上下雪啊，怎么照呢？照这个摄影师呢，他抽烟，抽完烟了以后呢，那不有雪吗？他就把这个烟头呢就放在这个雪的这个里面一插，这个过程呢就被旁边一个警察看见了，马上跑过来扣住你。人家说什么呢？到检察院去，去法院去啊！当时谁在旁边呢？吕宁斯在旁边，吕宁斯懂俄文啊，就跟他说：“哎，你怎么意思啊？说你还抽烟，这个为什么往雪里插？俄罗斯哪有那么干净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人就看见机会来了，警察就要找机会来讹诈你。然后呢，吕宁斯说：“那好，那你要多少钱？那我交个认个罚款，行不行？走。”他说：“多少钱？”他说：“100卢布。”不行，去检察院。吕宁斯知道他是在讹诈的，说最后你要多少钱，最后给了他，就是给了他大概相当于是$50。 哎，一般就是$50一个单位，$100一个单位。 $50叭一给，什么事都没有了，走了，烟头都不用捡，走了。所以现在他们就是在俄罗斯旅游的人呢，就提醒大家说，你要到俄罗斯旅游，身上要多装一些100卢布的散纸。就碰上警察呢，如果你开车走的话，警察只要看你是外国的车，毫无道理，你不要是使馆的外国的车，或者是外国脸的车，就叫你路边停下，路边停下，什么都不说，要罚款，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只要把这个窗户摇下来，交出1卢布，这1卢布多少钱呢？大约是3到4美金之间，你给他1卢布，这个警察一拿走路，什么都不说，这走路。所以要去俄罗斯一定要带100卢布的一摞子散纸，就跟美国去你要给那小费一样，你一个美金小费啊，到俄罗斯100卢布。 讲来讲去就是一个老道理，权力使人腐化，所有的制度都有一套制约自己权力的机制。这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包括以前的苏联，就靠意识形态，就是你是人民子弟兵，你是人民的勤务员，用这一套来制约。美国也知道美国警察要做坏事，所以他用一套法制的罚得非常重，而且传媒监督很厉害，要是拍到警察打老百姓会闹成一个大新闻。俄罗斯可能就在这个转型当中，他既失去了社会主义那套制约，达瓦利奇同志的制约没了，但又没有建立像美国的那套资本主义法权的那套制约，所以就处在这个中间。我虽然没去俄罗斯，但我去捷克，我的感受是非常相似的。布拉格这么漂亮的城市，可是布拉格的警察跟维也纳的警察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而这个城市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个， 而且就好像我觉得他尤其是爱欺负中国人 啊， 他 对不对？有点心理不平衡。一个中国人做生意，现在目前经济上超过了他，可能觉得美国比他强，他很 天经地义。 你中国突然又比他强了，把一些连指甲钱都可以拿到俄罗斯卖了。 对， 怎么说？ 你知道一个社会它混乱起来啊，就像所以对咱们中国社会也有借镜，就是你容许很多潜规则，比方说哈。在俄罗斯有那种那个货柜，那种大市场，很多就是中国人的，对吧？这个货柜呢，在你这个社会通行的一种潜规则，一般俄罗斯海关默许，叫做什么呢？包机包税包什么？就是说一趟过来不需要出席那么多证件，这是一种潜规则。可是呢，你有时候他警察就有权利打破这个了，突然间一查，平常中国商人也知道这得付点代价，但是他查一两个货柜好像问题还不大。比如有一次人出来，好家伙，30几个货柜我全给你抄走，突然间你就傻了， 中国商人你可能损失上千万美元，你是都没有通关证据，可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国家过去是有这么一种潜规则，是可以不要这些凭证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乱。这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两位， 我听你们讲这些我特别失望，因为我对俄罗斯是充满了美好的崇敬啊，向往，我进 准备着夏天去呢，托尔斯泰等等等等。 而且中国这些年，因为你知道现在日本又紧张，美国长期有竞争对手，台湾问题麻烦，所以中俄关系是变得非常重要，很多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明摆着但是还在修好，对不对？你知道最近通过那个边境协定啊，俄罗斯要把300多黑瞎子岛的一部分要还给中国，俄国这个国会那个杜马通过，很多人就反对。 对， 其实你知道他那个300多公里还给中国啊，代价是以前我们不是争的爱辉条约、尼布楚条约，150万平方公里，那个当初列宁说沙皇侵占清朝的这些，现在我们都算了。现在条约是正式还给俄罗斯了，他只是让出很小一部分，他国会还有很多人反对呢。所以其实中俄之间的问题啊，现在是没办法，因为中国整个全球的一个策略，当然了，贝加尔湖那个苏武牧羊的地方我们要拿，大概也是没什么希望可以拿回来了。但是这两个国家在国际处境上这么接近，照理说民间应该多友好才是哈。 对，这个，哎，就别，我跟你说，俄罗斯啊，去旅游这些风光、油画、这纪念馆都很好，都很。我跟你说，就是俄罗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紫夜快车》。